印了萬幾本寫真集出嚟派，很多人沒有留意。如果看過那本寫真集的人，你就知道是 Another 關公災難，是比起這個2月14即是燒街不是情人節這個這樣的情書是很大鑊的，是更大鑊的。 他真的叫寫真集還是 不是？他說想你認識，我不知道那本東西叫什麼鬼東西，叫做認識這個 Carrie 的另一面這樣。那大鑊在什麼呢？就是裡面選的那些照片，我 upload 一張照片给大家看看。那张照片就是呢，奇怪呢，奇怪之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样子奸到呢，连一周刊都揀不到出来的那张照片。有人间给 Lens 就去这个尝试去 upload 一下这张照 片。目光斜视这样。 目光斜视，重要呢，那个整个表情呢，我覺得是令到人哋好唔舒服嘅，其實係，係一個大奸狗咁嘅樣。 同埋呢， 我就唔明 呢件衫咪翻翻去你之前講嗰種啦， 旗袍裝咯，係啊， 國服公司嗰啲啦。呢個唔係旗袍裝， 唔係旗袍裝，好似係睡衣裝嚟㗎。係 啊，呢個咪似之前你講阿閒姐國服公司嗰啲咯。 係啦，嗱，我 send 俾阿 Lens 一陣間俾大家睇下呢個喺佢嘅寫真集裏邊，居然揀咗一張相咧，係匪夷所思嘅。仲好笑係咩咧？裏邊嗰啲佢話我想你認識 Carrie 另一面咧，一開始就係、是。我喜欢星期六翻工， 即系佢嘅另一面，原来都系 佢另一面都系翻工。原来你真系你真系想死嘅，真系 一声， 真系想飞一声啊！真系咁好啦，仲有咩做晒一家人嘅温馨啦？因为嗰张相仲好笑啊！嗰张相咧就系咧下边咧就系三父子就喺剑桥影嘅，应该系我估系是但一件毕业啦咁样。咁但系咧。居然是连一家人在剑桥拍的照片都 没有，四个人齐齐 齐齐都没有，所以为了堆砌是什么呢？就夹硬拍就 copy 了一张林郑去竞选定不知道什么鬼东西的照片，就放在上面，然后呢下面就三条蛋散在这里。我真的不明白，如果你没有 都可以摆出来的， 我如果你没有的，你就不要拍这些照片，不要摆这些照片，是不是？你见到胡须就走去晒他那个的一家人怎样帮他查神油啊，老婆怎样煮东西吃给他啊，情人节怎样多谢老婆啊，这些东西你又来这一套。那我觉得你搞来搞这么多来，真是搞边货的，真的是朱西不是这个是在这个周星驰的哪一套电影呢？这个 文西我知道， 不是朱西 有一位女主角叫朱西。 哦，是啊， 嗱，唔开估住，等大家估下，跟住佢就走去帮呢个老公嘛，你唔记得咗咩？ 唔记得喎， 咪唐伯虎点秋香， 哦， 就系书生剑同霸王枪啊嘛，阿朱西就系咁出暗器啊嘛，结果打晒落去个老公个面嗰度啊嘛，即系佢嘅情况其实同阿朱咪咪系一样，喺唐伯虎点秋香里边嘅，即系呢个霸王枪啊，对呢个书生剑咧，嗰个情况系一样， 嗯， 咁所以嗱，一阵间我再 upload 嗰张。在他寫真集里面他的一家人的这个幸福照片给大家看看。我真的不出好过出，我觉得真的。 而且你是一路被人牵住鼻子走，人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跟住你又其实你自己他虽然叫 carry, 但很多东西他都 carry 不到的，其实。 喂， 你 carry 不到的时候你又要做这件事。 我宁愿 你宁愿坦坦白白。譬如很简单，就是说我是一个为了工作。 嗯， 而很多时呢我家庭的关系比较淡薄。你这样讲的人会同情你，因为香港其实有很多是工作女性，亦都是面对这些问题。 嗯， 可能很工作时间很长，回到家见到个小孩子的时候呢， 嗯， 其实是他已经瞓了觉了。 嗯， 那你之后早就回了工。你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呢你不要薯片 sell 什么你 sell 什 么。 有些人就有你没的。 不是 有些特质是你有人没有的嘛。咁点解你唔去讲下呢啲咁嘅真实嘅嘢呢？ 系咯， 你就夹硬堆砌你有个幸福家庭，跟住就要写封情书俾你，希望落实一国两制喺情人节嗰度，即系头都赤，我觉得真系。 系边人写情书系咁样写法？同埋即系咧，人哋有呢个太太拍一条 video 喺度讲啊，即系张争点点点，佢又要啊，我又要订翻个老公，仲要系你话事先一日预告啊嘛？ 系啊，有预告噶，系啊。 即系边有人会事先一日预告啊？老公会写封情信俾我。 仲要人 text 老公，我又 text 张相俾你，嗰下先好笑，啊，我觉得。嗱，佢啲本写真集仲好笑， 系 佢又唔系第一身称， 哇， 佢又用第三身写嘅， 吓咁得人惊， 嗰下先得人惊， 我话灵魂出窍， 所以我话香港而家做政治公关咧，真系易揾水，真系我觉得，即系我怀疑呢个 林鄭嘅競選之後咧，香港公關界真係咧，即係大把人入行嘅，真係，即係識寫字同識講嘢嘅就可以做公關，真係。唔係唔係夜總會公關，但係政治公關嚟 嘅。我都要做得咁差都唔係咁容易嘅。 嗱，坦白講， 即係下下都錯 嘅， 好難 喎。一間公關公司咧，你就會做啲嘢出嚟好 mediocre， 我哋叫做咧 普通通，係啦， 係啦，好平庸嘅嘢。即係類似嗰啲保良局啊、東華三院啊， 或者政府嗰啲咯， 政府嗰啲嘅 TVC 啊嗰啲，就係咧做得嚟冇做嘅，係嘛？永遠咧幫襯多嗰間公司咧，就一人一句咁樣講嘅 format 咧，就永遠都係咁噶啦。 係 就任何你係叫人唔好生細佬哥又係咁講，叫人唔好虐待動物又係咁講，叫人要 唔好呢個傾倒泥頭都係 唔好傾倒泥頭，都係一人一句嘅咁樣，就大廈維修又係咁，因為同一間公司做嘛。最多就是这样的，但我觉得他这个是极品的。 很难的，你真的下下都错。 第一我觉得是什么呢，只是反映到一样东西，就是一个 campaign 都 manage 不好的话，你说这个人打极好打极有限。 嗯。 我们认识很多人是什么呢，他一定是要在一些大公司里面， 嗯， 下面有成棚马仔给他呼风唤雨才可以成功的。 嗯。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下面那些很简单政府这样。 是。 那個準備上立法會的藍色 file 我講很多次，是很多 AO 是日以繼夜夜以繼日這樣度出來的，他就去到現場去 deliver 的，包括陳太都是的，你看到陳太出事什麼呢，有一次參加車一遊行他都出發， 是啊是啊是 啊，原因就是當他身邊沒有了這些妹仔，沒有了這些近身的話，實際上他就 變成一個是什麼都不懂的人，這些就是我們覺得在英治時代為什麼成功，是因為個 system，是因为那套制度 一层一层的人这样。 是啦，是一个有所谓的纪律、权威的组织。即是说你落了 order 下面的是不敢吞破。一定是将最好的东西交给你的。这个就是港英年代 set up 的一套文官制度。这套文官制度呢，其实任何人只要有正常的智商 fit 下去呢，他比起外面看下去都是觉得很打得的。原因他后面是 back up by 一个 system。好啦，一离开了这个 system 之后呢，唔单止边度买厕纸唔识啦，唔单止系嗰啲嘅乞衣都分唔开嗰啲专业丐帮啦， 八达通唔识用啦， 系嘛？即系佢而家就真系应咗嗰个空少，真系嘟咗都入唔到闸啦。 系， 即系习近平明明嘟咗俾佢噶啦，但系都入唔到闸。系嘛？呢啲就系咁嘅情况啦。跟住你而家见到就系咁啊，连一个 campaign 佢话我好中意听人意见，今朝我听佢喺阿陈志云嘅节目嗰度讲。嗱，呢啲唔叫呢啲系藉口嚟，我觉得你一个人听人意见。第二句是什么呢，你要有一个判断。不是只是听人意见，人家说 A 是 AB 是 BC 是 C， 人家做情信你又做情信。你有个判断你这样做啱定不啱，合不合适先得的。是不是他整个 form 由他的初七造势大会一路真是六加一一路搞到现在都甩不到的。不是说网民抽称他，我觉得。 喂，调返转可能他这只就是不是说不听人意见，而他自己他不是听人意见， 一意孤行， 是一意孤行。反而呢这条桥呢，可能是他自己想的，他不嬲都觉得自己劲过张争的嘛，即是他有乜我一定要有乜，仲要劲 过张争。 是啦。咁点知其实啲公关已经系咁揿住佢，喂唔好啊大佬，千祈唔好。点知佢一意孤行唔得，我自己作埋咁可能嗰 边。唔系咯，我就系话你政纲去到提名完咗之后先出政纲，三月上旬添，三月二十六号投票。你俾三个礼拜人哋去睇你嘅政纲，然后你话可以攞民望。 嗯。 呢、這个厚颜无耻。第二嘅选委。上一轮博咪个个都话睇政纲先决定提名，咁你冇理由提名林郑噶喎？ 提佢政纲唔齐，提 佢而家得个三个政纲嘅啫喎，其实 系啊， 佢仲话嗰个唔系 final 嘅喎， 系咯， 只系翻勾啲 idea。 系， 咁你玩晒啦，真系。 系啊，仲话要即系而家掟咗呢三个之后，仲收集意见。 系啊，又再收集意见，再 finalize。系喎，喂，咁你不如做咗特首先出政纲。 或者卸任先出政纲，应该话 啊，咁啊一定唔会俾人抽证你就数 添啦，系 根本从来都冇 冇数啊嘛， 冇数冇数， 冇应承过，系 冇承诺，系咪？所以我就话嗱，你睇到唔单止系厚颜，亦都系机关算尽，因为越迟出政纲，越少机会俾人抽证，而从而咧佢嘅民望希望就唔会俾张争大幅抛离，就靠背后中联办。中央官员强力动员去夹啲人提名，咁样嚟去搞个选举，你仲衰过董建华，系咪先？阿董已经扑街噶啦，你仲扑街过董建 华？ 连一个正正常常嘅区议员候选人你都不如，你笑嗰啲本土派嘅区议员候选人，人哋每一次参选都认认真真去submit个政纲出嚟嘅， 系咯？ 呢个系一个做政客嘅基本嘅操守，呢个唔系你中意定唔中意，呢个系一个基本嘅。 政治操守嚟嘅，即系话我滚你俾选票我，我都要话俾你听我会做乜啦。 咪系咯，即系你普通， 你叫人俾民望你，所以我话佢个民望我都唔知点解仲有咁高。其实佢应该同庄曾拉开嘅话，点止22%， 系 起码三四成。我觉得因为正常智商嘅香港人， 佢呢只系咪好似卖流花咁样？不过衰过卖流花，流花都话， 流花都有个示范单位， 系啊，示范单位或者有柳书， 系啊， 柳书都冇。 喂，同埋流花嗰啲广告，起码有个金发美女喺度喺度打猎啊！ 而家就只得个老公， 系啊，摊喺个泳池嗰度揸住杯香槟朗下朗下， 系系系， 即系有个贵族 feel 俾你啊嘛！点、会整个李波出嚟嘅啫？ 系咯， 系嘛？即系呢个就你连嗰、那个。人哋樓盤都靠公關啦， 係啦， 係嘛？你連第一公關唔得，第二冇政綱。而家講嚟講去就係靠咩呢？靠一班赤裸裸嘅追求權力嘅人，同埋利益集團喺背後撐你， 同埋靠其實反而係 sell 陰點。其實我係陰點咗 嘅。係啦，呢、這個就係我覺得由96年到而家最惡劣嘅一屆特首選舉。Even 董建華96年嗰屆都冇咁衰格， 都唔會起， 因為佢都有出政綱，雖然得400人投票， 同埋佢都唔會即係 show 俾人聽我俾人陰 點 咗㗎啦。 佢雖然握我手， 喂，但系而家林鄭呢款就係咁樣喎。 佢而家就係嗱嗰種 arrogant， 我覺得係咩咧？係嚟自權力啊，有權力嘅傲慢，因為佢覺得係淨係委任我嘅啫，你其他人選到都唔委任噶啦， 係 捨我其誰，我做硬噶啦，係嘛？跟住人哋問佢，你唔可以中聯辦咁樣拉票，哦，我唔可以阻止所有機構嘅喎， 係 根本上係咩咧？係扮懵，係人都只講緊個 context 係干預選舉啊嘛，係咪？然後跟住文匯報出埋啲歪論，就話咩 stakeholder。持份者，持份者同干預係兩樣嘢嚟嘅。第一，你好簡單，等於而家大家人好多人討論嘅所謂辦公室性騷擾嘅嘢。如果你係佢嘅上司，然後你講呢啲咁嘅話題，係同你一個普通人係個關係唔同，因為你有個權力關係喺度啊嘛。係咪正正就係中央其實佢同特區有個權力關係喺度啊嘛。所以佢嗰、那個佢唔係 stakeholder， 唔好濫用呢啲咁嘅字，係咪嗰啲梁愛詩啊、范徐麗泰之流？系咪？我最憎呢啲叫做咩持份者啲咁嘅， 呢啲咪即系 呢啲系教改罗范招芬嗰阵时搞出嚟嘅啲垃圾 新闻。咪就系嗰啲，即系等于系嗰啲官都有，即系我哋即系官 都有人权啦，都有 言 论自由啊， 言论自由呢一种 系嘛？咁警察都有言论自由啊，警察都有人权啦，咪就系嗰类逻辑咯。 呢种逻辑咯，即系佢但系完全无视咗嗰种权力关系，喂，佢话佢拥有公权力嗰样嘢。 因为你有咗公权力，你就要。不可以跟普通人一样， 是的， 因为 同埋你要克制， 正正就是你可以合法杀人，所以你不是普通人，对不住， 同埋对你的期望就是你要 你冇自由， 制地使 你冇自由，就算你被人挑衅， 一 阵间我哋再讲七点，就算是你真的被人挑衅，你都不可以掹枪杀人， 系咯， 系嘛？呢、這个就是嗰个你有公权力，人哋冇嗰个问题，不可以就话佢都是人，警察都是人，呢啲咁样嘅叫做 baby kingdom 嘅逻辑，我话俾你听啦，系一种叫做。香園加犬儒的邏輯、就是用一些呢我一個女人仔我什麼都不識啊咁樣，不過警察都是人啫，咁即係見到想車爆呢啲咁嘅嘢啫，係嘛？咁唔通你唔係人咯？係咪？如果係嘅話， 咁咩人打過唔係人咯？真係 唔係啊？呢啲唔係一啲理據嚟，根本係一啲講咗啲叫廢話，呢啲廢話係冇認知意義喺裏邊，講咗等於冇講。咁所以我就話咧，而家大家終於睇清楚，如果一個人嘅 campaign 嘅駕馭嘅能力係咁樣。但是他能够可以阴点成为唯一的候选人那是靠什么呢、大家想想。 很明显是知道是靠什么啦。 是啦靠什么呢是不是靠管治能力呢真的。如果自己家也是这样 ,campaign 也是这样当他一离开了官僚系统的时候没有了那些 AO 仔跟 AO 妹跟出跟入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人。当他坐了特首的位置佢個管治嘅質素會係點？ 所以大家仲喺度講話會執行力強，你睇下你個 campaign， 你知道個執行力有幾強啦。 執行力強就係話，當你冇咗嗰班 AO 仔 AO 女之後咧， 冇人， 你仍然可以好打得係咩咧？就係你都可以搞得掂。係 啦， 係咪？冇人幫你準備發言稿，冇 teleprompter， 你仲可以企住企喺個麥前邊講半個鐘。嗱，呢個係政客最基本嘅要求，我覺得係咪？你個判斷力，你個 campaign 嘅判斷力，呢個係作為一個政客。就算你话我外表点点点，呢、這个唔系最重要，最重要就系你个判断力。你识得知人善任。如果你而家都唔炒晒你嗰啲地产佬派入嚟嗰啲公关啊，个个谂住入嚟分杯羹啊， 系咯， 冇人谂住入嚟同你打，即系打硬仗。呢、這个就系唐英年竞选办当年嘅问题。个个谂住阴点咗你，咁阴点咗你，我使乜做呢坦白讲，即系等于城寨已经上咗市啦。今日系咪肯定出边排住队入嚟做节目噃？点解咧？就佢谂住分一杯羹，批翻啲股俾我都好噶，咁样啫嘛。 而家就大家諗住買咗林鄭呢個股票就等派彩啦。 係啦，同埋入去插旗啦， 即 係抽到 即係圍飛啊！我哋叫做 係啦， 派嘅代表入去圍飛啊！圍咗飛之後咧，博一上市炒兩炒之後咧，沽翻出去咧就找數。 係 新界東北咧， 係咯， 係嘛？喂，仲有喎，你而家踩入去郊野公園起樓喎，喺佢政綱裏邊有講嘅喎，係嘛？跟住以置業為主咧，置業為主之後以地產商為主啦。胡蘇就話以六成嘅公共房資助房屋為主，就俾人拆爆，包括六八九， 六八九 都飛身出嚟拆佢，係嘛？聲稱為基層嘅人，當日五年前佢仲講緊為基層。当一个人讲出嚟话六成是以资助房屋，好明显佢为基层啦。 系啊， 咁点解你出嚟插爆佢？ 系咯， 系嘛？跟住好简单，这个人话以置业为主，好啦，以私人楼宇为主。个原因你好简单啦，你后面咪就系吴光正啊、嗱四叔啊、新鸿基啊呢啲咁咯，系嘛？除咗李嘉诚未表态啦， 系 咪全部啲地产佬咯？咁你梗系以私人楼宇为主啦， 系 嘛？跟住咪话咯，哎呀，咩地都攞唔到啊！其实咪又系沿住梁振英嘅思路，走入去郊野公园起楼。 其实真系沿 loop 翻梁振英嗰个， 仲要系讲大话话郊野公园边陲嘅地方冇乜人去，乜， 冇乜生态价值。 你系破坏嗰个景观啊！而家讲紧，跟住就系 infrastructure 要怼入去郊野公园。你起咗楼，唔通净系摆几栋孤零零嘅公屋喺个郊野公园嗰度啊？ 系咯， 大家行山入去啊？唔通系咩？跟住你咪起公路咯，跟住咪起商场咯，跟住咪。啊！曾树和咪就喺隔篱嗰度落钉，就将佢变成中土咯，跟住就整呢个货柜场咯，就如癌症肿瘤咁样一路扩散出嚟。呢个就系新界由一九七几年，我哋睇呢个林子祥主演嘅《风云》，即系先导拉长，即系《设定风云三》里边嗰首主题曲，已经系探讨紧呢个问题，系咪？就系话房屋发展带嚟新界嘅破坏。而家你就要將呢個癌症腫瘤擴散到去呢個郊野公園。 好明顯咪就係嗰種即係以啊話即係個地產或者係即係置業為名，佢繼續延續梁振英嗰種施政路線。 所以我就話好多人冇認真去將大家嘅分歧講出嚟。以公營房屋為主導同以私人樓宇為主導係兩條路線，我覺得。第二就係咩咧？林鄭月娥最好笑咧，就佢又係。即係將過去嗰幾年咧，社會撕裂咧講到同佢冇關， 冇關係啊，唔關佢事。 唉，唔得啊，要搞掂社會撕裂啦。咁啊，但係你又話繼續六八九嘅施政喎， 係咯， 咁咪繼續撕裂咯。 跟住又唔講政改喎， 係啦，跟住就唉，過去幾年樓價好貴，係，好似同佢冇關嘅喎，真係香港人置業好困難。 係咯， 你係梁振英嘅左右手， 你第二把交椅啊！ 你所有梁振英任內施政嘅問題，你就突然間變成王興貴，係嘛？就喺度足球評述員咁樣，而家係。即系你听到又系觉得好火滚，我觉得真系。 唔系啊，呢啲凡系即系你喂，你仲要系政务司司长，你 suppose 即系统领， 你统领发展局嘅大佬啊， 问责局同埋公务员去执行梁振英嗰套嘅理念啊，所谓 唔系咯。 咁你好似 所以香港楼价贵，楼价贵起唔到楼嘅问题，好似又唔关你事咁样噶。即系大佬，你系陈茂波嘅上司嚟噶，而家 张炳良嗰啲都系， 张炳良全部喺大学噶，系咯。所以每一样嘢佢即系更加，即系我觉得系令到人哋咧好反感嘅原因。你辞出政纲已经衰格，即系尽显个人嗰个 arrogance。第二样系咩呢？就系、是、你基本上系完全系即系用翻梁振英嗰种真系梁振英路线啊，推俾人啊， 系乜都唔关我事。 系啦，乜都唔关我事。 仲有一样嘢就当人系低能咯，当我哋系低能咯。呢个真系好鬼兴嘅大佬。 都话佢成日都话诶，啲人。即係好多時啲建制派都成日講咧，最衰肥佬禮啦咁。呢壇嘢林鄭搞到咁，關肥佬禮咩事啊？坦白講，而家冚世界喺網上面俾人笑，蘋果就跟住個市場去行嘅啫。 係咯， 跟住個輿論市場去行嘅啫，係咪？當佢冚世界俾人喺網上面玩到殘，淨係今日嗰個咁嘅情人節情書都洗曬版嗰陣時候，係咪講一國兩制大佬？ 連阿胡蘇貞都玩埋呢一份啦，喺個 hashtag 嗰度。 情人節就唔係講一國兩制，講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係啦，跟住阿田少又跟住玩， 真係玩到殘啦！ 即係你自己係 而家仲好笑啊！曾俊華就推出呢個叫曾 connect 啊， 係啊，曾 connect 啊， 係啦，就真係打電話俾留低電話嗰啲嘅支持者。咁第一个啊，陈小姐就话：，冇嘢讲啊， 唔系冇嘢讲啊，喂，唔使啦， 唔使啦， 以为系推销电话， 电话推销员啊，系啊。咁第二个咧，另外一位女士就真系同佢呢个接上咗， 所以人哋咪叫做借力打力咯。 系啦，唔系佢呢条桥系好嘅，虽然即系如果睇翻嗰条片咧，四分钟到啦，其实内容就唔冇乜嘅啫，即系 噱头嘢嚟嘅， 噱头嘢嚟嘅。但系即系起码 食得硬， 食得硬啦，同埋即系玩翻佢嗰个 connect 嗰样嘢啊嘛。 系啊，食得 硬。即系啦，即系反抽翻佢。你话你 connect， 你又唔同人 connect， 我而家系真 connect， 即系亦都系真 connect 咁样咯。即系觉得佢呢、這个即系从一个公关角度呢一个真系好嘢。即系觉得有少少，即系我觉得佢呢班公关咧，一定系有一百毛或者商台人喺里边嘅。 我觉得嗱，你佢一路你知啦，佢 即系玩埋软硬嗰只打电话喎，大佬。 系啊，咁我觉得你唔出奇噶，即系一人物戏啊，都 系 相同嘅系统噶嘛。 系咯，我都系嗰班人嚟嘅。 我就嗱，好多人问叫我讲下佢哋两个公关团队嘅分别，我觉得好简单嘅啫。林郑嘅所谓公关团队粒粒皆星，全部都喺行里边好资深嗰啲人，但系呢啲资深嘅人咧。是上了岸回了堂很多年的了。 勾晒。 是勾晒的了其实。根本上现在在这个所谓社交媒体的年代呢，凡是过三字头那些呢走去搞都死的。真的。我们已经是即是在这个新媒体里面的年纪最大的应该去死的。其实我们 那又不死的。 就是这些叫做即系我哋都属于呢个叫做老人系列嘅啦，其实 你啫，你啫，我唔系 你四十六啫， 四十六啫，我都系 都就嚟五十六啦，都系 未有耐。 咁所以咧就即系你就算请到 big name 又如何咧？系咪？你而家睇到好多， 我你睇个结果啫嘛。你而家镬镬都衰嘅，咁你 big name 都冇用啦。 同埋好简单，揸马嗰日， 嗯， 胡须上去。打气摆明就是抽水。 是啦。 是啦。嗱呢个就是个判断的问题。 激掌嗰嘢我都真係抽到你认一认。 呢、這个就是判断的问题啦。有啲嘢佢做到你就做到。 是啦。 你试下你去啊。你林郑试下去啊。 你真係 考过就 hurt kill 你。 睇下有冇人同你激掌啊。 是啊挂你啊。你好 ,sell fire 啊。你结果咪咁又系要搞到重定啲民建联嘅。 是啦。 KDFA 喺度囉。 是。 然后呢就嗰啲 KDFA 就走埋嚟同你影相囉。 是啦。跟住就生硬啦。 一个刘国芬一个周浩鼎囉。 是啦。 是不是就算扮了鲨鱼都认得他是周浩鼎。 是又或者是见到着住件什么社团联会那些衣服。 是一是就后面写着晋江同乡会。 是啦是啦。 前面就揸马。 是 啦。一定出事的。是不是你见到的有些东西你代表跟建制里面的保守势力、你就不要搞。我成日都话。你不搞好过搞。如果你坚持不做 Facebook, 我就不做。 是啦。 我就是默默拉票仲要是最老土的那些座谈会。仲要是文汇报式的座谈会。你吹得我帳咩？ 系， 系咪先？一张圆台我坐喺度，你哋一排坐喺度听我讲嘢。 系，系咯。 嗱咁咧，系人哋会继续笑你。 嗯。 咁但系咧，你就起码咧，就唔会俾人觉得咧，你系勾喎， 或者系你抄紧人啊？ 系啊，呢家仲而家系 都系抄人啊 ，double fault 就系而家相错唔发头，就第一又勾，第二又 copy cat， 系啦，仲要 copy 得渣， 系啦 ，copy 出嚟，即系等于谭香文 hip hop 一样而家。 哇咁重口味。 你冇睇过咩？ 我睇过公民党嗰条。 某一次竞选嗰阵时候。余若薇又 rap 㗎嘛喺度即係睇到头嗰尺㗎嘛 又係又係。 即係嗰啲永远。 嘉杰喺度 rap 嘛。 永远都係勾晒嗰啲呢即係剪到呢嗰段片呢嗰、那个 format 好似係嗰啲 rapper, 嗰啲 MTV,、但係呢一睇嗰啲样子你真係想打实佢嘅真係。就係咁嘅情况。即係而家其实奶妈已经跌咗落去咁嘅情况嗰度。真系 下下都衰啊嘛，再出都系错。 点解唔早个做呢、 嗯、 你嘅主打如果系政纲，你就排除所有 PR 嘅、 嗯。 你直情讲到明，我唔做呢啲咁嘅 PR。 系咯， 我就主打政纲，我就正正经经坐定定喺度讲政纲。 嗯， 唔好扮 Steve Jobs， 唔好喺台上边行嚟行去，唔知做乜。即系等于 N 年前十几年前，你记唔记得？个个都 IT 碌， 系啊系， 个个都要坐高凳， 系 顶你矮到咧。四尺争半寸都要坐喺嗰啲高凳嗰度，落地咧要擒落去咁滞搞到，即系呢个就系、是、即系有啲嘢你唔系靠个包装， 都系嗰样嘢咯 ，carry 唔 carry 得到咯， 咪系咯，即系所以我就系话，即系等于赢棍都好，赢嘅就刘德华，唔赢嘅就 系 江华啊嘛， 你而家或者刘江华 仲大镬呢个系咪？即系你扮得赢嘅咪刘德华咯，唔赢嘅咪变咗江华咯。而家就係人哋型嘅咪变咗薯片囉係咪薯粉囉唔型嘅咪就係奶粉囉咁、你諗下啦你点可以而家啲人都唔敢认自己係奶粉呀你知唔知呀即係喺啲 friend 面前呀都唔敢话自己係支持呢个奶妈 太老啦因为事件事实在 係。你唔做就唔会有呢个情况嘛你做咗人哋就即係觉得喂大佬唔係呀嘛你嗰本咁样嘅写真集 第一我就唔知边条蚕虫师爷为咗开数咧，督佢印萬几本呢啲咁嘅写真集。喂，大佬 soft sell 讲紧唔系你要啱先得噶， 咪系咯， 系嘛？你啱自己身份先得。 里边嗰啲内容，即系头先睇，即系立到少少，真系。真的太搞笑了，即是夜阑兼人静，外周末上班。 这个是标题来的，夜阑兼人静是第一个标题。第一夜阑人静就夜阑人静。 为什么 夜阑兼人静呢？他又不是排比对偶，最后 尾他又不是。他是厕所那些公厕那些打油诗。 但他最后尾不是，我宁愿你即以前东方那只阿妹今天很得闲，无事四围行那些。但他又不是。 夜阑兼人静，外周末上班。静静的思考，默默的工作，寻求新的突破。 但最后尾又唔系啦， 享受那片黑的宁静。 嗱，如果你话 乜嘢大， 如果你话个个标题都系五个字，咁就构成一首诗啦。咁你话文采好啊，咁你就唯有喺个中间夜难就夹个兼字入去砌匀五个字啊，又唔系喎。 系咯， 最后尾嗰句又无厘喇撒变咗， 享受那片 黑的宁 静系啦。 喂，大佬呢啲叫 cliché， 陈腔滥调里边嗰啲嘢。 喂，呢啲小学生。交俾老师都 佢小学边作品啊，咪就系呢啲咁嘅嘢咯，咪就系陈腔滥调咯。所以我就话呢本嘢好在就唔系我谂冇乜人睇过添，我谂呢本 冇乜人知啊，即系你唔睇我都唔知道有本乜嘢。 系啊，佢喺正江嗰、那个部分正江鸡牙芝牙高会嗰度派噶 啫嘛，系嘛？ 喺芝牙高会嗰度派噶，系啊。 每周末上班。母亲的坚毅， 我想问一下，我都成日都话呢啲真系笑片之中嘅笑片嚟，想人哋认识 Carrie 嘅另一面，而佢另一面就系我喺周末上班， 系咯， 喺工作以外嘅另一面，原来都系工作。 嗯， 咁你做嚟你做乜嘢咧？呢啲咁嘅嘢， 佢都好笑啦。林郑月娥，喂，佢下称 Carrie， 喂，咁就 究竟你用咩身份讲嘢咧？ 喂，同埋系咯， 系咪先？ 你个又 你系用 Carrie 去？第一人称啊， 就系啦， 但佢又唔系喎，佢第三人称噶喎，其实系， 啊，佢系一个介绍第三者， 佢噶喎，系啊，佢系一个点点点嘅人嚟噶喎，所以系呢个唔系第一人称嚟噶喎，又， 唉， 所以我就话喂，大佬 carry 呢个公关大饼，即系如果我识嗰啲人，真系开心到晕啊，真系，即系如果咁嘅嘢都出到街，喂，大家都知啦，以前我哋去 pitch 嗰啲。公司咧就是、個 marketing 係戇誇誇嗰啲咧，就老點佢咯，有咁大製作，飛去莫斯科啊，飛去柏林啊，飛去邊度拍啊咁。跟住拍完之後咧，就請埋佢哋啲全家人走去睇拍攝啊嗰啲咁嘅嘢。而家咪就係嗰啲咁嘅嘢咯，我覺得。 咁即係證明佢嗰個判斷，當你冇咗個政府嘅架構，自己做一個判斷嘅時候幾唔差啊！ 嗱，你好簡單，好多人嘲笑呢個 Donald Trump， 但係 Donald Trump 嘅 campaign 一啲都唔差。 嗯， 個原因就係始終佢係一個生意佬。 嗯。 他亦都識得揾一啲咧，喺活躍於新媒體嘅，即係嗰啲嘅公關人 才， 幫佢點樣係，因為佢係用 Twitter。 Twitter 啊，係啊，係。 即係如果你問我，好多人話咁叻你做啊，我因為我係奶媽嘅公關，好簡單，乜 Q 都唔做，淨係用 Twitter，或者用 Instagram。 玩 Instagram 係咯。 係啊，因為嗰樣嘢係唔需要話出現 Facebook 嗰種嘅，根本你係冇嗰個觀眾源，亦都冇嗰個薯片嗰個地位去做呢啲咁嘅 engagement 嘅嘢。只会出事嘅啫，其实 是 即系你越 engage 系会越大镬嘅。咁所以我觉得日后嘅新闻学院嘅教材咧，或者公关科嘅教材， 哦，直情攞呢两个 campaign 嚟做 呢 个 campaign 系啦，就 系、 是、近年我自己见到吓，系高下立见， 嗯， 系立竿见影，睇到两个人嗰个质素，由个候选人文宣 系 到数码同埋社交平台嗰种嘅唔同层面嘅宣传，嗰个分野 正面同反面教材喺晒度， 做啱与做错，做成东 系啦， 就唔使咁烦啦，真系一个 campaign 讲晒，我觉得。但系亦都系令到学生咧对公关同新闻咧有一个终极觉悟， 嗯， 就系、是、公关都唔能够令到你赢出选举， 咪又 望，亦都冇办法令到你赢出选举。最终现实社会是讲什么呢？是讲利益关系 和阴点， 是讲阴点，即是说你去 pitch 的时候，无论你条桥度到几尽，最终都是看你， 你都要搞定背后那个老细， 有没有利益关系，有没有回笼，平时有没有饮茶灌水，有没有落 club， 都是靠这些东西。咁所以呢，为人师表的话，后半决呢就一定要教我的。如果不是令到所有学生都以为啊， 有科速啊， 误以为啊，哇，卖脑卖桥就搞掂啦，咁样就可以变成系呢个王家卫二世啦。 最终就可以冲出国际啦。 嗯， 系唔会嘅，其实 唔会嘅。 系啦，我觉得呢个系一个人生教训，点知一个公关教材啊，系对所有香港嗰啲直升机父母， 系 谂住投放大量资源去学钢琴、学儿童戏剧班、儿童空手道、三项铁人耐力赛、游水，乜都好嘅父母一个当头棒喝嚟噶。你睇林郑搞到一镬粥，咪一样做特首？ 系啦。 关咩事啫？ 系啦，最紧要有关 系 有。 唔系咯，你个女、你个仔出水能游，入水能游，出水能跳，有咩用啫？系嘛？出口成文，好似邝俊宇咁，冇用噶，系咪先？ 最紧要入到国际学校，识到啲富二代。 系啦，最紧要 最紧要呢样， 就算自己阿爹唔得，识到个契爷都得嘅啫，系嘛？契爷钦点你咪得咯，系嘛？契爷好多个噶嘛，董建华系契爷，张晓明又有契爷。系咪？当你契晒咁多个之后，自己几废都冇用啦。因为所有嘅决策都由契爷帮你作出噶啦嘛，已经系。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阵先，翻嚟就讲下今晚我哋嘅主题啦，就系讲呢个七景案。 苏阳。